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 師兄本多筆記，咁啊，今個禮拜咧，咁就又嚟啦。咁啊，喺今次呢段筆記之前咧，咁啊，聽到首歌喎，呢首歌就係來自標準流浪嘅會歌。咁啊，呢首會歌嚟講就特別之處，第一就個節奏都幾容易上腦或者叫入腦啦。咁就亦都令到好容易上口啊。其實聽到兩次都咁啊，令到咧即係。本地波一啲嘅擁躉或者網上咧，都掀起咗一啲少少嘅熱潮波，似乎嚇。咁就嚟緊，同埋呢首歌最重要嘅就係、是、唱嗰個咧，就係、是、標準流浪嘅老細阿莫耀強先生嚇。咁莫生即係你知年紀都有翻咁上下，但係都同啲後生仔一齊癲。咁就亦都親自上陣啦，咁就去唱呢隻會歌。咁就雖然似乎佢嘅唱腔就有啲騎呢，咁但係呢其實誠意係絕對可嘉嘅。咁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即係好一個好即係另類示範嘅一個 marketing 啦，係話。咁其實 marketing 嘅嘢即係宣傳嘅嘢，咁無論點樣我覺得都係要做即係平就有平做，貴亦都有貴做。咁有時啲嘢就算你啲波打得幾好都好，咁但係如果你冇人知或者你冇宣傳嘅話咧，我覺得就冇乜意思嚇、啊。即係你好似十幾年前有套戲《雞同鴨講》，咁就講到話咧啲燒鵝就整得好好食，咁但係咧嗰個鋪面啊，嗰個鋪頭啊污糟邋遢，咁就咧出邊咧又吸引唔到人幫襯，好似地踎大排檔咁樣咧，咁就始終都係爭啲啦，係嘛？咁啊，所以就。這個 marketing 是要做的， 就爭在你肯唔肯做嚇、啊，即係你成日揸住講句話，即係呢個最緊要就係啲波嘅質素好唔好睇啲波，咁呢個固之然，呢個一定要啦。咁但係個問題係，你始終都要做一係去吸引到人睇波，即係譬如即係可能做一啲喺球場上，即係正如太陽飛馬嘅，做一啲令到個場地好有氣氛嘅一啲裝飾啊，或者係可能做一啲嘅賽前嘅一啲宣傳啦、啊，利用網上啊，利用一啲媒體嚟做宣傳咧，係緊要嘅。呢、這個你唔能夠唔否認呢樣，喺一個商業足球嘅社會裏面咧，呢一樣嘢係緊要嘅。咁、我諗某啲球隊班、香港球隊班主希望都聽到啦，因為其實始終都係嗰句，我哋就作為擁趸。香港球隊擁趸都好著緊呢樣嘢，但係你就即係有時我諗個態度嚟講係咪應該都即係我諗咁多球咁多擁趸都講呢樣嘢啦，咁你我諗你自己都要留意一下啦，同埋好坦白講，你最基本嗰樣嘢即係個 website 個網頁係咪都起碼第一 update 啲呀，係咪我諗呢樣都我諗即係我諗自己留意啦嚇、啊，我唔講邊隊啦，但係我諗有聽呢、這個跟開啲本地波或者本地波網上嘅一啲論壇啊等等咧，都知道我係講邊隊波噶啦嚇。咁、啊、就另外一樣嘢啦，咁就係、是、即係上個禮拜呢個師兄本土筆記一出街咧，咁就都即係響高三呢個 forum 咧都好多謝啦，小弟一定好多謝大家對呢、這個。column 嘅一啲支持，咁啊雖然就都有啲意見俾咗我，咁啊首先就一定要一拼好多謝各位，首先起碼肯聽先啦嚇、啊，肯聽先，咁就都有啲意見，第一就小弟把聲就沉咗啲，咁就令到咧即係有啲朋友就哇真係覺得。小弟呢廿零分鐘嘅錄音就好似啲安眠藥咁樣，攞嚟真係失眠嘅時間攞嚟瞓咧，攞嚟做安眠藥都幾啱使。其實我都覺得係嘅，有一次真係嘅，即係有一次我自己聽翻自己錄音之後咧，即係喺張牀嗰度啦，咁啊聽住自己錄音咧，聽下真係瞓著咗，真係唔係講笑。嗱咁啊引申到有另外一位嘅朋友就有個意見就話，會唔會你揾另外一個嘅朋友同你一齊 chat chat 嚟做會好啲啊？咁就其實我喺個 forum 都回咗佢噶啦。咁啊因為基本上咧，第一咁就喺 Ragazine 裏面，即係我同一齊講波嘅 partner， 基本上佢對於現時本地波嘅認識，好坦白講就唔深。呢個第一，第二就我呢、這個column 其實我諗都係大約廿零分鐘到啦，最盡咁就一個咁短嘅 column， 我又唔想太過即係阻住 Ragazine 入面嘅即係咁緊密嘅錄音嘅。錄音室嘅一個時間啦，錄音時間啦，因為始終都要，同埋因為即係 Ragazine 推麥嘅人數亦都真係唔多啊，即係所以都唔想因為我少少呢廿幾分鐘，同埋一個比較嘅自私嘅一啲即係一啲想法啦，咁就令到真係令到 Ragazine 要太過即係虛耗太多嘅人力啊，或者係。錄音嘅時間啊，喺我呢廿零分鐘一個 column 上面，同埋始終廿零分鐘咧，我又唔想話要揾多一個朋友嚟同我要約時間去夾，咁就講真係比較辛苦啲嘅呢樣嘢，咁就所以咧，咁就我亦都決定啦，暫時嚟講都會係單人講述，咁就盡量希望都即係嗰個聲線嚟講就盡量唔好令到大家。即係想瞓啦嚇，咁、啊、但係如果仍然都係冇改善，咁就冇法子㗎啦呢啲嘢嚇。好，咁就另外咧都要講翻上個禮拜啦，都知道啦，我上禮拜提過啦，咁就有啲網台節目咁、那個動向係點樣？咁而家知道廣播咧，咁就已經係今個禮拜已經去到第二集啦，原來嚇、啊、講到第二集，咁就。即係其實係喺個新嘅平台第二集啦，應該咁講嚇。咁就廣播呢個節目都歷史悠久㗎啦，而家去到189集。咁就咧呢兩集咧，啱啱嗰兩集就喺個新嘅平台叫 We Channel 咧，咁就去播送嘅。咁就主持人仍然都係 Gary 啦，有阿 Stephen 啦，同埋有阿 Rocky 嘅。咁啊呢、這個網台世界就好多叫好多 Stephen 嘅。咁呢個 Stephen 就唔係我哋嗰個 Stephen， 咁就另外一個 Stephen 嚇、啊。咁就其實廣播之前都上過去，都做過 一兩集嘉賓嘅。咁就以現時今時今日喺呢、這個本地波嘅網台節目嚟講，呢、這個節目都算唔錯。咁同埋今年自由廣播節目都提及到咧，馬菲爾咧係會加盟咧呢、這個廣播節目嚟幫手。咁啊呢、這個都我覺得個陣容都相當之鼎盛，係值得聽嘅。好坦白講，真係值得聽嘅，即係尤其是喺本地波個網台節目，即係如無意外會少一個之下咧，咁我覺得呢、這個廣播呢個節目呢應該逢星期五係話就會播送，咁就撞咗足球頻道嘅時間，咁可以上網即係可以 download 下載返個MP3 file 啦。咁但係暫時俾WeChannel 嗰邊少少意見，就話你個 MP3 file 就似乎感覺上就聽起上嚟就唔係好舒服喎，即係有時會窒下窒下咁樣嘅。咁我諗呢方面可能係 technical 上嘅問題啦，咁就希望都有一啲嘅改善。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就呢個廣播節目喺 V Channel 嚇、啊。好，咁就同人賣完告白啦。咁都係嗰句啦，我哋 Racket 先就唔怕同人賣廣告嘅，因為秉承住呢個網台大典嘅精神啊，即係有好嘅網台節目，我覺得都係要推廣出去嘅。咁就呢個所謂叫做咩遍地開花，就菊花遍地咧嚇。咁、啊、就大家真係發大嚟搞咧，咁就令到即係更加好嘅網，更多更好嘅網台節目咧，咁就令到嗰、那個即係更加多好嘅網台節目去收聽啦，喺呢個本地足球嗰方面啊，咁呢樣就非常之咁就會好啲啊。好，咁就因為你主流市場好坦白講，即係順便講下啲主流，即係 Now 六三四咧。即係今年嚟講，就似乎第一就唔係專屬嘅頻道，第二咧似乎睇翻佢除咗直播嘅足球比賽之外咧，就好似冇乜其他嘅一啲雜誌性嘅節目。咁我相信本地精華都會有嘅，咁啊但係就似乎其他一啲雜誌性嘅節目就欠奉。咁其實我覺得以六三四都球隊都俾咗啲資源你，係咪可以喺個雜誌性節目度做好啲咧？譬如佢本身有阿曾 Sir 啊，有阿蔡玉如啊。有啊 Alan 啊，呢啲都有一定嘅教練同埋踢波經驗嘅一啲嘅廣播嘅朋友啦，咁就都可以可能做一啲類似 Match of the Day 啊呢啲分析嘅節目咧，我覺得佢哋係應該有能力做到嘅。咁啊，但係爭在 Now 嗰方面睇下佢，似乎就呢方面投入嘅資源就唔係好多，同埋始終佢對於呢、這個即係宣傳本地波嗰個嘅推動嘅力量嚟講咧，就似乎就做得唔係咁積極，咁所以就我覺得真係如果成日都要依靠網台嚟到嚟撐本地波，其實都有時諗翻轉頭都幾大件事嚇，即係所以就希望即係主流又好，網台又好，咁啊兩邊都做好啲啦嚇。好，咁啊講翻今個禮拜波啦。今個禮拜咧，其實就因為國際賽日啦，咁啊香港隊就有兩場波嘅。星期五咧就打一場對作客緬甸嘅比賽，香港隊咁就零比零。咁啊呢場波嚟講就因為冇片冇成咧，就完全冇得講嘅。咁啊但係友誼賽都係市鎮性性質啦，咁就顏樂峰就出咗嚟打中場啦，表現就金判坤就讚好嘅，表現都相當之唔錯。咁就顏樂峰都係啦，咁就都係一個都好有心同埋好努力嘅球員嚟嘅，咁就希望佢都繼續努力啦，做得好啲啦。咁但係好坦白講，以香港隊暫時嘅最強陣容咧，就肯定未到佢，肯定未到顏樂峰個位置嘅。咁就啱啱我哋嗱，我哋呢個 column 就禮拜一六啦，咁就禮拜二咧就會有一場就係香港主場對新加坡嘅比賽啦，咁就應該出街嗰陣時就應該打完噶啦，咁就香港隊對新加坡就應該都係嗰句啦，友誼賽嚟講勝負唔需要太着重，咁但係希望香港隊都能夠打好啲，同埋咧都能夠啊即係可以作為做到呢個嚟緊啊，最緊要嘅就十月，應該係唔記得係廿一定廿二號啦。嗰、那個禮拜二即係過重陽節之後嘅禮拜二嗰場亞洲杯外圍賽對亞聯酋嘅賽事咧，反而先係最緊要嘅。咁就 嗰場波嚟講就我諗都全香港擁香港隊嘅都會即係都相當之矚目嚇、啊，相當之矚目。咁就所以希望大家嚇、啊、對新加坡比賽固然就要加油啦，都要嚟即係撐場啦。咁但係我諗佢對亞聯遊嘅賽事，我諗都應該盡量啦，都即係嚟捧場嚇。咁、啊、如無意外，亞聯遊場波就～我唔知喺邊度踢，我估應該係旺角場，咁啊氣氛就更加好啦，係嘛？咁啊新加坡嗰場唔多講啦，咁就始終都係我諗都會出翻比較強啲嘅陣容，咁因為始終主場，咁同埋都對即係入場嘅球迷都有啲交代啦，係嘛要嚇、啊？好，咁就咁今次嘅筆記主要咧就會係講翻咧就係、是、上個星期咧禮拜二嗰場補賽啊。就是傑志主場對神曦的比賽的。好，那就傑志對神曦禮拜二的比賽呢就補賽來的，那就在旺角打。那就先講其實傑志來講今年最大的變動，首先第一件事教練呢金巴爾去了澳職，那就高美斯上任。那這個高美斯呢其實如果大家都有留意一下就是個報道呢就是來自巴塞羅那的 U12啊 ，U12 嘅教練嚟嘅之前，咁就個履歷同金巴爾有少少似，金巴爾就之前就喺杜拜嘅巴塞嘅足球學校嗰度就做總監，咁就高美斯咧就喺巴塞羅那本身 U12 嘅梯隊就做教練，咁就都係同金巴爾一樣，即係嚟教傑志之前從來冇教過職業球隊嘅，咁就。今次高美斯嚟到咧，都係金巴爾就係推薦佢咁嚟到。嗱，其實咧高美斯教波度基本上我之前操練都睇過啦。另外就對曼聯嗰場表演賽，亦都已經係感受到呢個教練咧係好進取嘅，即係個態度相當之進取，亦都好即係好主動、好攻擊性嘅。咁啊，其實都睇到。呢即係個傑志同金巴爾之前嘅唔同，就係話金巴爾之前嘅波就比較有耐性啲，咁就會慢啲，還傳就多啲嘅。咁但係咧，高美斯嚟到咧就直接好多啦，啲波直接好多兩邊直線波唔少，咁就個運行速度快。咁我諗咧呢個就真係有好大嘅唔同。咁啊，同埋咧，我諗高美斯嘅用人同埋阿金巴爾嘅用人咧，就始終都即係可能個人嘅偏好問題啦，咁就都會有啲唔同嘅。咁啊，呢場波嚟講咧，就最後結果就6-2啦。咁啊，先講就係傑志嘅表現啦。咁就傑志就新嘅中鋒巴良古素就入兩球，就兩個助攻。咁啊，第一件事就巴良古素其實如果多我自己都有睇翻去西班牙嘅一啲嘅比賽，這個球員係頭槌相當好嘅，其實嚇、啊、頭槌相當好。咁就另外就。呢幾場波睇到佢護波亦都係好好，咁就好難令到對方嘅球員令到佢搶到巴良古素嘅波，好難。同埋咧就佢嗰個嘅俾波啊，都係相當之唔錯啊，即係可以就作為中場停波，同埋做一個二傳咧，都係做得好好。咁、那個我諗呢個球員蘇花睇到個問題就係佢個把握能力其實唔係好理想，即係呢場波其實巴良古素如果把握得好啲咧，我諗就起碼入四球嘅應該，咁但係咧呢場波入咗兩球咧，都已經覺得算係少㗎啦。咁啊，但係呢個球員總體嚟講，因為始終傑志要數胡嘅，就唔一定要靠巴良古素嘅，仲有譬如呢、這個佐迪啦、艾利士啦。安基斯啦，都係可以數烏嘅球員，咁所以巴良古素本身佢就算佢嗰個把握能力唔係太過強之下，但仍然我覺得對傑志嘅攻擊線嚟講咧係一定有幫助嘅啊。咁就另外啦，咁就安基斯嚟到咧，即係用多咗左邊啦，左邊嘅功力比上年嚟講咧，睇起上嚟係都係有進展嘅。咁啊，始終安基斯嘅個人盤樓嘅能力咧。或者一個過關斬將嘅能力咧，都係比往時嘅亨利仔啊，都係高啲，或者梁子成啊，都係高啲嘅。咁但係安基斯始終都佢嘅體力唔能夠打足就係90分鐘啦，同埋佢始終喺亞協咧，都仍然都係當外援之下咧，咁就對於即係 節節嚟講就始終都有少少嘅影響。咁另外咧就艾力士就今場波就下半場入替，佢就比較靈活啲嘅，速度亦都快啲。咁但係相對嚟講就佢個狀態就似乎冇響曼聯嗰場表演賽咁好。咁同埋呢隊呢個球員始終我會覺得都係響一啲對強隊嘅比賽咧會比較啱使，即係打突擊啊會比較啱用。同埋呢個球員，我始終仍然認為佢嘅把握能力咧都係唔係太理想嘅啫，即係好坦白啲嚟講啊。好，咁就另外咧就佐迪仍然都有好嘅表現嘅，咁啊入兩球，但呢個球員嗰個角色可能喺金巴爾嘅旗下同埋喺高美斯嘅旗下就有啲唔同。咁我諗呢場波啦，都係仍然受惠於巴雷古數嘅傳送啦，都有兩個入球。咁但係佢可能佐迪今年都要做多啲兩邊落底線嘅工作咧，就會做多咗。就反而好似上年經常性即係喺個 weak side 度入射嘅嚟講咧，就會可能少啲啦呢方面。咁中場就林家偉仍然都係傑志嘅重心啦。好坦白，如果冇林家偉在陣嘅傑志咧，咁個戰鬥力好坦白係少咗，起碼1-2成。咁另外就林柱基啦，林柱基就呢場波咧都睇到佢即係個角色，同埋睇到佢嗰個嘅個表現係有進步。咁似乎高美斯將佢嘅定位咧就比較偏向於防守性，就冇好似上年咧將佢擺得咁前啦。第一件事就應該唔會再將佢打兩邊㗎啦。第二就應該佢個定位會係咧，即係防守中場嘅黃楊同攻擊中場嘅林家偉之間嘅一個即係橋梁啦，叫做下。咁做好多搏腳啊嘅工作，甚至我會覺得，因為佢賽前嘅熱身賽好多時都將林柱基擺中堅嘅，咁所以其實會唔會係準備將呢個球員放喺房中，而將呢、這個黃楊拱上一格作為呢方面嘅準備咧？咁我覺得都唔出奇㗎嚇。咁同埋林柱基似乎都已經成為咗球隊嘅死球嘅死球專家啦，咁尤其是啲角球啊、兩邊嘅罰球啊，都係佢一手包辦咁滯。咁就睇佢呢啲角球同罰球嘅質素，暫時嚟講都可以嘅，可以嘅叫做嚇。咁就黃楊表現就尚可啦，後防嚟講就丹尼仍然都有水準發揮啦。咁就曾錦圖就因為盧君而受傷啦，咁就曾錦圖就呢場波就都 OK 嘅。咁就中堅位啦，列仙奧就表現比較曳啲，下半場尤其是咧佢嗰個嘅傳送好多時就俾失波。咁就所以咧，都大家都知道啦。傑志如果秉承巴塞嘅打法嚟講咧，中堅可以話係第一點咧，就去做一個進攻嘅全員嘅。咁但係如果第一點都俾失波嘅話咧，都幾大件事。咁我諗列斯奧呢方面就要諗諗啦嚇。咁另外由於列文就去咗打南亞杯，去咗咁就所以就要出真字考啦。嗱，其實咧，舊金巴爾為人即係所救病其中一個就係曾志孝嗰個處理嘅，咁今次嚟講就其實佢有劉傳坤就唔用曾志孝咧，咁就都可以話對於傑志嘅 fans 嚟講都有啲振奮嘅，因為其實我哋都覺得呢個曾志孝其實響兩年幾前打大中係打得好好，咁但係咧咁就一直去到傑志之後都冇用過咁滯，咁但係呢場波出曾志孝表現係可以嘅，係及格嘅啊！咁但係當然啦，要對一啲比較強嘅對手，曾志孝發揮又點樣咧？咁就要再睇嘅。咁最後啦，到個龍門郭建橋嚟講咧，咁就有一球失球，我陣間會再講郭建橋。咁就總體嚟講，呢場波傑志贏波就好合理嘅嚇，因為好主要就係對手神希嗰方面咧。第一件事就羅拔圖就受傷就冇出，呢個好緊要，因為就個中堅位嚟講咧，若果冇羅拔圖咧，咁就要基拿馬咁就拍住另外一個球員。咁今日咧嗰日就仲要出咗個17歲嘅完全冇甲組經驗，叫做咧係亞歷山大嘅呢個本土洋將嚇，係本地球員嚟嘅，咁就去打中堅。咁就基拿馬嗰、那個即係佢踢波咧，就經常就出去殺波嘅。咁佢殺波有時殺到就好啊，但有時殺唔到咧，就變咗叫 亞歷山大就同對手一打一就好大鑊，咁就同埋咧個龍門就黃子軒咧又係一個好新亂嘅球員，咁就所以咧就神希一開手嘅後防就真係非常之結，咁又試有球波啦，就係、是、亞歷山大喺前柱咁就漏咗，就俾後面巴倫古素之勁還傳咧就射入嘅，咁就冇辦法啦，咁始終17歲你叫佢。即係冇甲組經驗，你叫佢打中堅咧，真係非常之冒險。其實袁俊南咧都可以打中堅嘅，佢就有啲甲組經驗嘅。咁我唔明就點解唔用佢打中堅，係要用呢個本土洋將打中堅，我就唔係好明白。咁啊，另外就黃子軒就打得好好嘅，其實就今場波佢係倒戈雙向嘅。咁因為一直佢都係打傑志嘅第三號龍門。咁但係當然講得第三號龍門就真係出嘅機會真係少之又少，咁但係佢嗰個嘅反應就好快，咁就出型就都好勇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身材就真係好涉，即係人太矮呀、啊、亦都係唔夠大隻呀、啊、咁就對於兩邊嘅橫出波或者角球就好涉嘅，咁但係呢個球員個呢場波嗰場波表現係唔錯㗎，唔錯嘅。咁就另外就中場嚟講就京騰就拍美高，美高就 OK 嘅做博腳，而且好緊要添呢、這個球員將會，咁但係就京騰嚟講呢打呢個位就勉強可以啦，其實我會覺得用返黃俊豪打呢個位就會好啲，其實黃俊豪響前年如果冇記錯，咁就佢打防中嘅表現係唔錯㗎，咁但係今場波佢打右閘，咁就俾安基斯呢就輪奸咁滯，咁就所以就後半場就打返中防中係比較理想嘅呢、這個球員啦。咁就另外前場嚟講就呢個盧高貝奧同埋連拿度啦，盧高同貝奧呢個球員雖然各自都有一個入球，咁但係我覺得表現就好普通嘅啫，咁就反而前面連拿度呢就幾好喎，腳法係有啲嘅，咁都護到下個波，喺前場都有啲威脅，走動呀同埋個活動範圍都大，咁所以呢個球員喺前場嚟講都好緊要。咁第二個問題就呢場波神希有若干幾個球員，夏志明就呢場波直情後備都冇呢，咁就我又有啲奇怪，其實夏志明喺呢隊波呢係會好緊要嘅，因為佢個速度有即係作為一隊需要打好多防守，作為打防反嘅球隊嚟講咧，呢、這個夏志明係相當之有用。咁但係我就唔明點解唔用。咁另外下半場入替嘅蘇陽，其實咧佢個位置就應該前啲嘅。咁但係呢個球員好慘，就係佢因為始終都係響大陸落嚟啦，受制於嗰個外援條例咧，就經常俾傑志咧就掟出去外借。咁但係外借完之後，即係自從大中打嗰年之後，跟住再轉去神希呢，又係冇乜點出嘅。咁但係呢個球員其實我覺得係有質素。咁但係呢個球員就應該似係呢打前一格，即係攻擊中場或者係甚至係左邊嘅人選。咁其實如果佢再操下呢，我覺得呢個球員係可以正選㗎，呢個球員。咁所以整體嚟講呢，神希就我諗人腳上都仲要執執嘅。咁就但係呢隊波究竟又係唔係即係外間評為一致評為降班膽呢，咁我又覺得又未必嘅，即係羅伯圖啊、夏志明啊呢啲球員，即係如果維持健健康康呢，都應該都唔會話一定係包尾嘅、啊、我又唔覺得呢隊波會即係包尾都好緊要。咁最後啦，要講球波就係呢頭先提過，就係6-2嗰8個入球啦，咁神希有兩球烏龍啦，咁就巴倫古素入兩球，佐迪入兩球，咁就另外就神希嗰個其中一個入球入貝奧閃正啊，列仙奧就彈入啦。另外就係神希第一個入球嚟講咧，就想講講咁其實嗰球波其實就即係郭建橋咧就接應翻自己球員嘅回傳，咁就轉方向，想轉方向俾即係列斯奧，點知係俾錯，俾咗盧高，跟住盧高咧就推入禁區還傳俾連拿度，咁連拿度一射，咁但係連拿度就線低就一射就冇力嘅，咁就咧郭建橋回身就將個波用單手撳喺個白界線前撳住喺個地下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 霍建桥维持咗用单手揿住个波响地下咧，起码有成两三秒，卢高就冲咗上前咧，就将个波射入。嗱，如果呢个情况，其实我上年如果大家有听十月几嘅足球解读咧，我都问过，当时问过我哋前足球解读嘅主持人阿佐敦，咁就佐敦当时嘅答复就话呢个波如果咁嘅情况咧系合法嘅。咁但系个问题，如果睇翻例书同埋根据前国际球证阿伍健先生嘅 Facebook 里面所讲咧，咁就话呢类情况就系叫做咧，其中一个嘅情况就系、是龙门已经控制个皮球嘅例子，就系话当单手揿住个一个平面或者系身体嘅时间咧，都叫做所谓叫做控制咗个波。咁但係好慘嘅咁樣，即係話即係理論上啦，如果根據返阿伍生所講，呢、這個波就應該就唔算一個合法入球。咁但係好慘嘅，即係呢啲波呢，因為你單手撳住個波響個地面上呢，個皮球就好顯露到出嚟，咁同埋好容易俾對方一踢而唔會墊到落門之下呢，咁就入網嘅。咁就所以咧，其實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如果假設啊盧高即係射個波時間係完全只捉曬個波，而你個人完全冇掂個籠門，又算唔算叫侵犯籠門咧？咁難講嘅噃，因為佢個定義就話咧，即係所謂即係騷擾籠門定義就係你佢控制咗個波，咁你個人墊到個籠門咧。咁就係叫做騷擾龍門、侵犯龍門就罰球。咁但係個問題係，剛才咁嘅情況，盧高射個波，即係單手撳住個波時間，咁啊盧高衝上嚟射個波時間咧，佢係完全掂到個波，又掂個腳係完全掂唔到個郭建橋喎。咁係咪當入咧都幾灰色地帶？好坦白講係灰色地帶，就唔好睇前面嗰橛，係仲有後邊嗰橛嘅。呢條例係仲有後邊嗰橛嘅。咁就所以就。我就覺得先唔講呢個波合唔合法先，咁但係個問題係郭建橋好大嘅問題就係呢個波，其實佢有兩樣嘢做錯，第一就係佢個誤傳啦，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呢個波其實當自己佢撳停用單手撳停個波嘅時間咧，佢應該咧就要做翻龍門個基最基本 concept 嘅一樣嘢。就是佢係要用跟住咧，就用雙手接翻個波，然之後盡量用身體保護個波，就令到前對面嘅前鋒球員就唔好上嚟就射波。最基本就係你當你龍門接咗個波之後咧，仲有個保護動作，就要收埋個波喺個身體入邊嘅。咁但係郭建橋咧，呢、這個波就完全冇做。我發現咧，就起碼數兩三秒，佢都冇意圖做呢個動作，就非常之奇怪，就淨係攞隻手撳住個波喺地下。咁呢樣就真係好大忌，作為龍門嚟講嚇，咁就即係懶啦，少做咗，即係盡快咁將個波收埋，即係抱住個波，咁就我諗呢樣就真係比較詐忌啲嘅。我諗郭建橋就經一事長一智啦，呢樣嘢嚇。咁就無論點都好啦，呢場波傑志人6-2非常合理，實力上都係，同埋個發揮上亦都係啦。咁但係岑希你話係咪真係咁差呢？好坦白講，都係同上個禮拜愉園個評論一樣啦。可以，我覺得喺個人腳上應該可以再調整之下呢，未必真係我哋想象中唔曳嘅。好，咁就今個禮拜嘅師兄本土筆記咁就到呢個位置啦。咁下個星期哭波喪嘅時間再見啦噃。拜拜。 信心，齐来心血进入。